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想就够了，无论如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。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有了。 我想要回到那一守护我那一年，想起遥远那个夏夜，我记得你眼里是我的脸。不管这世界是那么的危险，我都强强

寂寞公路每寸都

说，这世间没有真爱，我却相信有你在为我等待。古老传说不该过，对你的爱不变，感情到永远。不管未来将要面对多少险，只要我能肩并着肩，就算有再多的苦，都会是甜。请相信我，对你的爱不变，真情到永远。不管未来还能共度多少年，只要我们携手相牵，就算再苦。 习惯这样。